第三節回嚟啦。讲翻头先个话题，因为一讲呢啲真系惨啊，即系讲中港车司机嘅辛酸啊，即系流眼泪。 系啊，你唔使啊，以前无线啊，我哋譬如罢驶啊，各样嘢啦，黄光霸大罢驶啊，各样嘢啦，敏感度啦，嗰啲无线啊、亚视啊，访问嗰中港司机，讲亲都喊噶喎。点解你打份工会打到喊噶？唯有中港司机会打份工打到喊噶啫。访问亲都喊嘅，啊，唯一一个冇喊嘅就系我。 即是訪問過你 啊，他就不是訪問我就為什麼呢，那次就好笑的，那就不要說偷東西了，說罷駛少少罷駛東西了，那次是適逢其會的，那我揸部歐霸好像是95年啊，環保一型剛剛出的時候 有型的大佬，那啊那時候香港呢就很多那些私家车上路落路就行黄冈，即系落马洲啦吓。咁啊，日日都顶死我哋啲货车噶，就反而同大陆冇关系，就香港顶死我哋。就七条通道就行，有阵时咧就开五条俾我哋，有阵时咧就开四条，开三条都试过。点解啊？俾私家车过。咁整下一日，整下两日就顶佢唔顺噶啦！大球场排晒队，一路顶翻上大陆，你一路顶翻上大陆，竟然唔关大陆海关事嘅嗰镬嘢就，咁我咧就咁啱得咁巧就喺龙头，咁就突然间个公海台一嗌，扑你阿街啊！香港啲海关边嗰啲海关同埋嗰啲入境处搞乜 Q 嘢啊？封咗佢同佢讲股啦咁，咁啊跟住咧，我哋嗰啲中港司机好多好过瘾嘅。是不是的？够不够胆啊？你不要阻住我搵食喎！ 你净扑街。 系啊，好多啲人噶啊，所以我哋中国人咧，专出汉奸啊，专出冚家产咧，就真系冇错嘅。咁一嗌机啦，喂，系啊，报埋我啦，系咪啊？自己报车牌，咁啊报车牌就报咗三架车，咁样封出去。啱啱顶住，后面啲车就唔使旨意去埋喺前面嗰啲通道度，过海关噶啦。咁啊，跟住嗰啲海关就出嚟啦，阿芝阿庄摩洛哥啦，阿不伦啦，我哋嗱咁样啦，我哋有啲困难嘅，大家倾下啦，咪派代表啦。唉，又唔知点解，可能我讲嘢叻啊。一派代表咧，就上去上边二楼上边有个好大嘅会议室。讲哦，一坐低未讲，即系等佢一头嚟。亚洲电视已经揸住部机嚟影啦，哇，我正啊！打电话翻屋企俾我个女， 爸爸上电视， 爸爸上电视啦，急实急实。 啊，同而家一样，我哋而家上网台，爸爸上网台啊，咁一样。啊、 我打电话俾佢，俾个大女，打翻屋企。啊，爸爸上电视啊，亚洲电视啊，咁啊，嗰、那个故仔讲完啦吓，咁啊讲完啦，走啦，咁啊落到去下低。咁啊散水啦，人哋话，因为佢解释到好清楚，佢俾啲数，佢又俾埋数据我哋睇，我哋一个钟头放几多架车噶？你哋啲货车，我哋因为咧，点解会咁慢咧？我哋后边我哋睇左边咧，再加多几架艇，有啲工程，所以咧或者有些少阻滞，大家我哋会尽快嘅，或者我哋将啲私家车通道啊收，唔好俾佢两条三条啦，俾翻你哋多啲行啦，咁即系佢。真系文明之师啊！我哋香港海关啊， 大陆都系 啊，同你讲咗，佢真系 大陆都同你讲噶。 啊，讲咩啊？ 同你解释咯。你封 佢解释完都系咁啊嘛。佢但系我哋唔同啊嘛。我哋香港文明之师，我解释完佢即刻做啊嘛。我砰砰声放你，以后就少咗呢样嘢啊嘛。嗰个分别喺度系好紧要噶嘛。咁啊，跟住就放咯。咁佢啊落咗去下低啦，我就谂住佢上翻车开车啦，系嘛？咁啊下低咧就。好多人围住，个个啲师兄啊落嚟食烟啊、吹水啊，如何如何啊？喂，英明神武啊，谂住个个企喺度耍翻到猴拳啊，咁乜都有嘅。咁嗰个警员咧就阿 Sir 同我讲：，喂，嗰阵时我四眼哥哥嚟嘅啫，唔系老鬼嚟噶嘛。四眼哥哥，上我个警车嗰度，我唔系拉我啊，大佬，唔系，我有个麦，你同嗰啲司机解释下。你先同我开会，听到你讲嘢咧，讲得几好，口才又伶俐，又唔会走口窒舌咁。你讲啦，咁我即管咯，咪上我上面揸住佢嗰个 即係佔中嗰陣時啊，成咁樣大聲公，咪同啲司機解釋一下咯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啊解釋完咯，散水啦。咁我哋頭嗰三架車係咪要走先啊？啊，竟然唔係喎。因为那些人就走得快，个个鼻青鼻冷走晒。 香港人的特色。 咁、啊、我哋几个司机琴晚上车扑你啊街啊，顶到我哋都开唔到车嘅。我喺龙头，我点开唔到车嘅？因为佢冚埋喺晒私家车嗰边咁样，咁样嚟。跟住你一喐亲，一喐车咧，佢抵住你，喐车又抵住你。佢唔知道呢班人，我喺上面系帮紧我哋香港大家司机嘅大佬，你都俾我走啊！ 你放心啦。 咁你實走到嘅、 啊，所以我成日都話做節目啊，香港人同中國人咧其實是一樣， 啊冇分別， 內地，你唔好成日話我哋香港人高人一等，冇 冇 啊，不過只不過話我哋而家喺大香港人生活慣咗，我哋有過呢一套，有個思想諗法啫，但一到危難時候嘅時候，或者一到有利益嘅時候，全部都一撚樣， 係啊，走先， 走先，屌你老味，總之你撲街你死， 啊，即係我哋嘅。中国梦一样， 系啦， 唔系美国， 系啦，冇错啦，啊，永远都系噶，啊，所以咧喺我哋嚟讲，呢啲全部都系多余，吓、啊，香港人唔好话乜嘢啦，永远啊都系 利益行先， 啊， 自私， 啊，自私，吓、啊，个个喺个对讲机度最捻扑街啦，我成日唔捻听嘅，我揸泥头车又唔捻听，揸田螺车又唔捻听，啲人成日话我揸大陆车我过口岸我都唔听，因为我又唔带嘢噶，唔带我连胎都冇带过，我讲真，屌俾人剪捻咗条胎，第一日上路就唔使啦吓，乜都冇带过，系唯一一次屌你老母就带真系带嘢就带公仔书嘅啫。 咩啊？你讲带嘢咧，嗰阵时唔好讲带胎啊，其实有好多嘢带噶。手提电脑$100一个，一个间对面皇城广场门口有人同你攞噶啦，$100一个。咁啊，带神户牛柳喎，嗰时我真系唔知道，神户牛柳都有得带嘅咩？ 有 啊，胡锦涛食紧都系食呢啲啦。 系，好似啊，即系我哋，即系我成日有久不久做节目讲个细肥，细肥味。带神户牛柳一个发泡胶，下底摆干冰，摆稳满晒佢，跟住咧就封紧咗佢，过关咪俾人塌捻咗咯，塌捻咗咧就冇事嘅。佢最主要咧就系放你走一定，最紧充公咗你嗰神户牛柳啫， 系有得食啦。 三皮几嘢嗰箱嘢，冚家铲嗰晚就打边炉啊，做刺身啊，就食鸠捻咗啦。唔通佢话佢海关监管仓里边有？有急冻仓咩？屌你老母，仲要写张纸俾你攞捻翻咩？冇机会噶啦！你根本上你一攞嚟，你就最紧要你冇事。咁、你嗰晚就大家分捻晒食鸠咗噶啦。 其实嗰阵时咧，就算江泽听讲话咧，就算江泽民咧、胡锦涛咧，都系食呢啲嘅。 冇，因为冇入过口。 系啊，冇入口噶喎。原来佢想食神户牛柳啊，想食日本和牛啊，系靠原来靠我哋中港司机运上去的。 系啊，所以我哋。 对我哋对我哋 祖国好大贡献， 好大贡献。 系啊，尤其领导人唔系乜嘢啊，弱啦。嗱，我嗰阵时讲嗱，讲大，我有个阿余生你识啦，阿余生啊，长期要落嚟买啲救命针，点解啲救命针咧？大陆冇得卖，冇得卖嘅。咁咧就落嚟香港买，就好多药房系有嘅。咁你写低个名去咯，咁你一定要相熟药房啲，咪卖俾你冇医生纸唔卖。嗰啲咧就系救命嘅，即系咧要喺冰箱里边。原来药房我以前唔知道药房原来有冰箱嘅，啲药房要有啲嘢雪藏咧。因为佢我就知道药，我哋香港嘅药房十字药房系有冰格嘅，啲冰格就系专系呢啲血清啊，即系蛋白嗰啲，唔知系乜嘢。总之佢话如果人就嚟死啦，争。看到他就嚟死啦，譬如佢个仔有啲仔女啊，赶住嚟翻嚟见佢，即系见佢啦，吓、吊命嘅。嚟呢度买，$800+啊，嗰阵时同佢攞两包翻去，攞咗俾佢，咁攞翻去咧，佢送去医院，医生就吊入去个病人个身嗰度，咁我就可以玩多一日半日，再唔得就再吊。又可以玩多日半日，等佢全家人企撚曬佢面前，當然呢個有錢先得啦，因為大佬都冇嗰件嘢喺度，可能立遺囑又好咩都好啦。咁佢話仲有，如果有啲人身體好虛，根本上開刀都開唔到一個嘢，要等佢身體快復原咧。原來香港我真係唔記得， 就是呢一类型嘅嘢喺香港买上去好贵，咁直接掉入血道，所以话咧即时解决咗而家佢呢个问题。 诶，你唔好话呢啲，嗱呢啲我都佩服大陆嗰啲医生嘅。嗱，好似我外母啦吓，喺湖北啊，咁佢又有肾石嗰啲嘢，咁佢初初咧就唔有肾石，大陆大部分有肾石啊，因为水嘅问题啊嘛， 系 你水嘅含铅量高啊，各样嘢。你飲井水好，河水好，你媽 K 水都好啦，你自自然然，大陸嗰人個肝咧就自然有問題，啲乙型肝炎啊咩，成日中國人嘅風好似風土病咁嘅，好普通嘅喎。咁佢有個腎石，咁佢就嗰啲醫生話叫同佢講喎，喂，你香港有冇人啊？你試下出香港買乜乜牌子嘅腎嘅消石素啊，消石素上嚟啦咁。咁我打电话落深圳，咁我咪出嚟香港买咯吓。咁啊，都好多年前啦买，咁啊，即系药房买，照住佢讲个牌子买咗，一食一翻去唔痛，鼻啲白蜡咁样屙咯，咁啊屙唔干净都好啦，咁啊走去照唔痛咯，咁啊唔痛我当你止痛药啦吓。咁你照咗出嚟咧，又真系唔系冇晒，因为佢有啲咧太过多年啊，有啲好大粒，甩唔到。咁啊唔神奇嘅，最神奇咧就咩咧？佢自己嘅细佬，即系我老婆舅父，咁又得噶，啊原来佢又有，咁啊人哋一日食两，一次食两粒，一日食四粒嘅啫，顶晒笼，咪一日食两粒啊，早晚嘅啫，啊佢一日就拍咗六粒，即系佢唔知乜都贪多嘅，食药都贪多嘅，咁啊第二朝瞓醒一屙尿，叮不楞，嗰啲石仔屙晒，跟住照。冇晒咯，咁於是乎咧，而家成日就叫我幫手買呢啲嘢，咁啊呢個咧就好似題外話咁，但係就講嗰啲醫生都咁叻，知道有咩牌子嘅西藥，佢大陸冇，外國有，香港有，佢話到俾你聽，你去買， 係噶，佢哋其實資訊好發達噶，但係咧。即系嗰阵时冇而家咁屏蔽添，佢咧接触嘅资讯，佢嗰阵时冇自由行添啊落嚟，但系佢好了解你香港买到咩，即系好似嗰阵时阿霞啦，即系啱啱嚟打工啦，阿霞姐啦，十九岁嚟到，成日偏头痛，见到佢个样成日都，突然间啊成块面红晒，痛唔知我做咗嘢，好勤力，系咁又痛，咁问佢咩事啊？哎呀我头痛，咁啊鼻嚟痛啦，鼻型啊食唔得。痛到咧，个人咧个样个五官系扭曲晒，咁其实我都学到嘢，痛，咁啊嗰晚咧好夜，见到佢痛到咁，啊咁啊一架的士，佢话哎呀我冇钱啊老细，啊点解咧？佢打嚟打工嘅时候系600蚊，我话带你医院系磁力共振，因为冇钱就唔捻医你噶嘛，大陆嗰阵时吓，而家社保医保仲好啲，嗰阵系冇噶，我话唔紧要啦，屌你有咩翻咗几日工，我话你去咗先，一去。一次磁力共振照，佢话呢啲咁嘅血管啊，脑血管啊收窄咗，佢啲血啊流通唔到啊，头痛，食止痛药系唔得噶，我哋冇办法帮你。你翻去香港讲埋俾你听啊，我喺度，翻去香港搵十字药房，佢教你点做，唔使睇医生。咁啊好啦，翻咗嚟佢痛啊，咁我落香港。咁我大埔都识啲药房，啲好老细嘅，好似啊汉城啊呢啲。但个老仔真系好好人，咁啊，同佢讲，砰砰砰砰，我爆晒喺度。佢话咧做手术又唔使咩都，德国活脑素，你偏头痛。我其实中港车司机原来啲屌你老母知识好捻多系咁样嚟嘅，因为大陆好多人要求，我哋真系问，我哋学到嘢。活脑素食半年到啦，佢会令到你脑嘅血管慢慢会扩张翻嘅。唔可以解决你痛嘅问题，但佢会令你慢慢扩张翻，到最后咩冇嘅。咁你买支嗰阵时300几蚊，跟住再攞一粒药啲药出嚟。佢话啲药咧，我哋买得好贵嘅，呢啲系含有吗啡嘅，只有呢啲止痛药先挺得。咁咧一粒药就78蚊，咁我识得佢啦，即系都熟啦，收我18蚊一粒，我谂佢都好赚钱。 哇！呢啲唔系倍计嘅。 咁佢因为活脑素人都唔使医生纸，但系呢啲要医生纸嘅嗱，老友 18蚊粒，一买买一排。咁、那个女仔一执头痛就食，过咗半年，我呢个老友汉城药房呢个老友，佢就真真正正咁样一下之后冇咗，唔系冇咗命啊，系冇咗呢个问题啊。佢原来佢十岁开始就已经有噶啦，一痛成个人基本上连脑都唔使谂噶，即系人都唔使喐噶，都癫咗。 真系痛到踎喺度噶。 吓、啊，嗱呢次又讲完啦，下次翻嚟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